深入睡，是变成了思念的借口，星空多么优美，想每一次牵着你的手，可你太遥远，幸福看不见，许个愿伴你出一世承诺，是否足够完美？一世的忠诚，只为感觉你在身旁，我可撑不下去。换来你的爱 Baby can you feel me， 闭起双眼实现我的存在，你就在我面前，像个自轻自在脑里面，可你太遥远，幸福看不见，许个愿伴你出是承诺，是否足够完美？一世的忠诚，只为感觉在身旁，我快撑不下去。换来